美国的大多数犹太人的利益集团都支持战争。他们控制着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媒体、广播和大部分的电影。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兄弟。他说，罗斯福总统发现有必要让国家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挽救他的社会政策。1941年初，国会议员马丁·戴斯的委员会获得了一张战略地图。地图清楚地证明了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意图。这张战略地图是由日本帝国军事情报部门制作的。马丁写道，我一收到地图文件就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手头上有的地图的情况。赫尔部长指示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地图的事。他说他一和罗斯福总统谈完就给我打电话。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说他已经和罗斯福谈过了。他们一致认为情况会很严重。如果有任何关于这张地图的消息传到新闻部门，我告诉他，对公众隐瞒如此重要的信息是一项重大责任失误。部长向我保证，他和罗斯福都认为这对国防至关重要。艾略特·索普将军曾在荷兰控制的爪哇岛和荷属印度群岛担任武官。1941年，荷兰人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截获的信息提到日本计划袭击夏威夷、菲律宾和泰国。他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华盛顿，并迅速将解密的日本情报的副本交给了包括罗斯福总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战争部长亨利·斯廷森、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上将的所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共产主义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也收到了该文件。因为美国和英国现在已经成功追踪到了日本海军的通信密码，所有重要的日本密码都被破解了。罗斯福知道即将到来的突然袭击，但没有向珍珠港的指挥官发出警告。美国海军情报截获并翻译了大量日本海军电报。一些日本电报清楚地显示珍珠港已经成为袭击目标。如果日美之间关系发生即将到来的破裂，东京会提前发布特别的无线电警告。在天气预报中会重复三次这样的信息。嗨，嘎斯，嗨，诺，卡泽，阿麦，日语发音意为东风雨。东风表示美，雨意味着外交破裂、战争。这个预警信息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无线电监测器一直在监视它。美国海军军部把它打印在特别的提示卡上。12月4日，嗨，嘎斯，嗨，诺，卡泽，阿麦日本广播发出，华盛顿情报部门接收到了此信息。在发出激怒日本的最后挑衅的时候，罗斯福和他的军事主席乔治·马歇尔为钓上日本这条大鱼而设下了一个诱饵。报纸揭露罗斯福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就计划发动对日战争。罗斯福战争计划。芝加哥论坛报，日本人周末可能发动攻击。檀香山广告人，日本周末可能发动攻击。希洛论坛先驱报，日本人希望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决定对美国海军施加尽可能大的威胁。1941年12月7日早晨，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飞机袭击了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击沉或严重损坏船只18艘，其中战列舰8艘，摧毁飞机188架。偷袭珍珠港突然激发起了新闻界报道的狂热，以及美国人加入战争的爱国热情浪潮。罗斯福和他周围的人最终实现了世界大战的目标。袭击珍珠港并不令人意外。罗斯福故意让2400名美国水兵们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送了命。从史汀生日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史汀生的第一感受，并没有对珍珠港事件中逝去的生命感到悲伤或愤怒，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日本袭击我们的消息刚传送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松了一口气，危机来了。奥利弗·利特尔顿，战时英国生产主管，他无可否认是正确的。他宣称，如果谁说美国是被迫参战的，那是对历史的歪曲。美国不断刺激日本人，以至于日本人不得不先发制人攻击。 愚人天皇的战争宣言文本曾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有人指控天皇战争宣言文件从作为赢家的美国官方历史中被消失了。我们在此向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宣战。战争目的是为了维护东亚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国家间友谊，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一直是我们日本帝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这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远非我们所愿。我们日本帝国已经与美国和英国处于了战争状态中。汉密尔顿·费什于1941年9月8日在国会发表了第一次演讲，要求对日宣战。在他的书《罗斯福硬币的另一面》中，费什说他对今天的演讲感到羞愧。如果他早知道罗斯福做了什么来不断挑衅日本发动进攻，他绝不会同意要求宣战。费什说，罗斯福是点燃导火线引发战争的纵火犯，罪魁祸首。他是美国卷入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丘吉尔制造的饥荒。1943年日本占领了重要的大米出口国缅甸。英国人购买了大量大米并囤积起来。丘吉尔随后下令从印度转移食物，以确保英国军队不要饿肚子。现在大米成为一种稀有商品，价格涨了四倍。澳大利亚的小麦本来可以发送到饥饿难耐的印度人手里，但却被运送给了英国军队。更糟糕的是，英国殖民当局在丘吉尔的领导下悍然拒绝了加拿大和美国向印度这个饥饿的国家运送免费食物的提议。丘吉尔故意饿死了400多万无辜的孟加拉人，就为了积聚战争资源以对付所谓的轴心国。丘吉尔对印度人的仇恨几乎和对德国人的仇恨一样深，因为印度想要脱离英国独立。甘地对希特勒也抱有很大的好感，积极的态度。后来在一次战时内阁会议上，丘吉尔把饥荒归咎于印度人自己，说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这些受害者不是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受害者的原因。丘吉尔甚至没有试图掩饰他对印度人和德国人对厌恶。我讨厌印度人，他们是野蛮人。他还说甘地本该被绑着手脚放在德里的城门那里，然后被一头巨大的大象踩在脚下，新总督就坐在大象的背上。丘吉尔丰富多彩的评论可能是他晚期酒鬼的副产品，或者只是他整个人的反社会冲动。更大的悲剧是，受害者从未得到任何赔偿，造成大饥荒的人从来没有被追究过责任。相反，丘吉尔被誉为英雄。诺曼底登陆，欧洲大陆的弱点很容易受到攻击，而罗马尼亚的油田则成了德国军队的生命线。希特勒担心盟国会入侵南斯拉夫、希腊和巴尔干国家，以切断德国的石油供应，从南部和东南部向德国发起最后的进攻。这样的进攻将是灾难性的，对德国极其不利。盟国不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结束战争，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乔治·马歇尔，而反而坚持准备入侵重兵把守的法国北部，为了延长战争，杀死更多的欧洲人，为苏联人向西进军赢得急需的时间，并最终使斯大林能够按照他们之前的协议占领整个东欧。这么做的原因在于，罗斯福和亨利·摩根索设想了一个战后世界，苏联和美国将联合起来，为一个共产主义国际世界政府，一个联合国奠定基础。1944年6月6号早上6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军队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发动了诺曼底登陆。在诺曼底海岸的德国占领的法国登陆。罗斯福和丘吉尔多年来一直向苏联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现在他们终于派军队去为共产主义而战，甚至战死。近一万人在攻占希特勒的诺曼底重兵把守的海滩时阵亡。最后盟军成功地建立了十万先头部队的滩头阵地。从法国北部的这个基地，盟军得到了增援，准备向德国推进。与此同时，红色恐怖从东线挺进，得到美国先进装备援助的红军武装到了牙齿。由于意大利也被盟军占领，德国现在有三条战线需要防守。西面， 南面和东面。为了故意给共产党更多的时间来征服和强暴东欧，艾森豪威尔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推迟了巴顿将军第三集团军的推进，甚至到了切断巴顿军队的汽油供应的地步。巴顿在1944年8月说，目前我们的主要困难不是德国人，而是汽油。如果指挥部给我足够的汽油，我可以一直攻到柏林。阿登战役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德军做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反攻，以破退盟军。这让盟军措手不及，几乎让战局逆转。在比利时山区附近的森林里的战斗，强大的德军反攻被称为阿登战役。美军在阿登森林遭遇了德军装甲师。交战双方在与严寒的天气做斗争的同时，相互厮杀不止。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刻。该战役或给希特勒最后的机会把迫近的盟军赶回海岸线。希特勒的愿望是再次破退盟军以进行和平谈判。25万德国士兵大规模向西线挺进。10月下旬，德军作战部队秘密转移到了阿登尼斯的东部。盟军低估了德国人。盟军认为德军没有足够发动如此大规模攻击的军事能力。12月，随着德军挺进并包围巴斯通，德军驱车向莫斯河畔驶去。美军发现他们前后都有德军。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破坏了他们的武器。盟军放弃了抵抗，这是人类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投降之一。盟军弹药短缺，营级单位一般每支枪只剩下10发子弹。天气仍然很冷，还下雪。严寒的天气对战斗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利。冻伤很严重，刺骨的寒冷造成了更多的伤亡。德军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巴斯通的盟军。如果他们愿意，德国人现在可以轻易攻占巴斯通。相反，他们给美国人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有尊严的投降。盟国对此不屑一顾。盟军飞机反而飞抵战场，并开始扫射和轰炸德国人，并向盟军空投物资，这些物资足以让美国人扭转战局。1月3日，盟军发起了反攻三。1月16日，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的巡逻队在巴斯通以北相遇16，再次击退了德国人。到2月初，德军又被赶回了出发的地方。与此同时，苏联夺取了东部重要的生产石油燃料地区，这导致了西线德军坦克燃料的短缺。燃料的缺乏使德军坦克无法到达莫兹河，并使德国空军永久陷入瘫痪。德军的损失耗尽了最后的预备队，达到84834人。现在剩下的德军被迫撤退到了柏林。阿登战役也是美国军史上最血腥的战役。战役导致19000人死亡，47000人受伤，23000人被俘。从天而降的死亡。温斯顿·丘吉尔任命犹太教授林德曼为他的私人顾问。林德曼和丘吉尔一起决定对德国进行地毯式饱和无任何限制的轰炸，或者用受害者自己的话说，恐惧轰炸。林德曼建议轰炸德国城市，劳工阶层的居住区是合法的轰炸目标。这些对居民区的轰炸开始于1940年8月10日时，从轰炸弗莱堡小镇开始。轰炸德国小镇是在德国人开始轰炸英国城市之前发生的。轰炸的目的是摧毁德国人的意志。从1940年到1945年，总人口达2500万的61个德国城市在盟军的轰炸中被摧毁。盟军专门针对无辜平民进行轰炸。科隆和埃森等许多大城市各自经历了250多次轰炸。丘吉尔有意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杀害德国平民。也许下次这样轰炸的时候会是炸死妇女、儿童和平民。丘吉尔解释道。1943年，当美国终于重新武装了英国人的时候，德国人为之激烈战斗的德意志文明，现在被盟军团团包围了。每架飞往德国的飞机都装载了数吨烈性炸药和燃烧弹。白天，美国人在城市上空对德国工业区进行战略轰炸，而英国人则故意在夜间针对无辜平民进行轰炸。 特意瞄准劳工阶层社区的房屋进行轰炸。盟军的计划是造成尽可能多的破坏，摧毁尽可能多的房屋，杀死尽可能多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丘吉尔希望每个月有两个以上的城市被摧毁，直到一个都不剩。英国皇家轰炸机司令哈里斯是轰炸城市的支持者，他最关注轰炸的城市是柏林。在霹雳行动的文件中，他说他希望柏林市中心被彻底摧毁。按照重量计算，投在柏林的炸弹比整个战争投在整个英国的炸弹还要多，德国城市将会经受巨大的灾难。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这样连续、严酷和巨大规模的灾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采用尽可能多的血腥暴力。温斯顿·丘吉尔保证道，当成群结队的英国轰炸机开始有计划地摧毁德国时，成吨的烈性炸药被投放到德国。学校、医院、住宅、美丽的古代艺术和古建筑都被摧毁了。盟国认为这会降低德国人无论是后方还是前线的士气，直到第三帝国的彻底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在丘吉尔和皇家轰炸机司令阿瑟·哈里斯发动的恐怖的战争罪行中，数十万德国平民在轰炸引起的德国城市烈焰风暴中被活活烧死。许多轰炸开始都是用高爆炸弹先炸开建筑物，接着投放数千枚燃烧弹，烧毁了所有被首次爆炸暴露出来的植物、家具装饰和室内装潢。就这样，烈焰风暴在适合的条件下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烧死，尤其是家里的妇女和儿童。此刻男人们在前线浴血奋战，第一波爆破炸弹炸毁了建筑物的屋顶，为燃烧弹扫清障碍。第一波攻击同时也摧毁了空袭预警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伤亡。消防站和消防水管也被完全摧毁。当轰鸣的轰炸机投放出它的致命炸弹，越烧越旺的大火逐渐向城市袭来，德累斯顿变成了一片火海。整个城市气温上升到600摄氏度，每秒45米的风速将所有的氧气吸到火焰风暴的中心，数十万人被活活烧死。英国皇家空军机组人员说，有人像油炸食品一样被烧死在融化的柏油路上。他们被活活烧死，是我们用燃烧弹制造了这场大屠杀。我为被我引发的大火活活烧死的人们感到非常的痛苦。这简直就是恶魔所为。成千上万的燃烧弹遍布四处，爆炸、酷热、火焰、人们的尖叫、人们在燃烧、人们活着被烧着，但是半个小时后就没有了声息。事态开始发展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大批轰炸机飞过来投掷了所有的燃烧弹，然后当然随着攻击波一波又一波到来，轰炸打击变得更加猛烈。第一波轰炸以后的35分钟、40分钟，炸弹被扔了下来，炸弹落在了我们所在的大楼外面。炸弹杀死了我的朋友哈利河，大约四分之三在楼里面的人被炸死了。所以你就跑出去了，你跑出来，整个地方就像巨大的火炉一样，就是一个大熔炉。因为我们在德累斯顿市中心，那时第二波燃烧弹攻击才真正造成火焰龙卷风，因为那时候他们才开始投放重达4000磅的重磅炸弹，重达4000磅的凝固汽油弹。如果你忘记拿了任何东西，此时我们已经离开了300码远了，任何东西都会被焚毁，被火焰吞噬。此时强风跟着到来，就像龙卷风一样威力无穷，你就是不能。火焰龙卷风泯灭一切人性，你以前经历过的一切。他们试图穿越火焰到我们这里来，一群人。第一批人被困在了火焰中间，他们逃不掉了。最后，他们全身着火了，他们那时都还活着。然后他们就炸裂了。一波又一波的磷弹和燃烧弹倾泻在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成千上万的德国老人、妇女和儿童窒息而死，或者被活活烧死在他们藏身的地下室和隧道里。氧气从他们的藏身之处被抽走，并被推向火焰，让烈火燃烧更猛。 成千上万的人被抛向空中，被强风吸入火海。一些人死于白热炸裂，那是足以融化人体的高温。只要有喷泉或水渠，城里的居民就会跳进水里被活活煮死。轰炸使这些城市陷入一片火海。成百上千的小火苗汇聚成一场大火。大量的空气被火焰吸入，形成人造火焰龙卷风。德累斯顿的火焰风暴如此猛烈，以至于飞行员报告说，他们空中的驾驶舱实际上被地面上的大火照亮了。火焰的吸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把几英里外的树木连根拔起，掀翻了房屋的屋顶。人们惊慌失措，火焰变得如此猛烈，烧毁了所有的东西。到处都在燃烧，都是火焰，所有东西都在燃烧。整个城镇都在燃烧，火光熊熊，一片黑暗，同时火光也在熊熊燃烧。简直难以形容，太惨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被烧死了。我妹妹就住在隔壁。总共大约有20个孩子住在那里。他们被活活烧死了。我跪下来，颤抖着哭了起来。几个女人躺在那里，肚子开裂。人们可以看到肚子里的婴儿们，因为他们一半挂在外面。许多婴儿伤残变形，死于非命。我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慢慢的，人们就变得麻木了。一个个表现得像个无知觉的行尸走肉。一些人找到了失踪的亲人。然而，大多数人却没有找到任何亲人。轰炸结束后，我走到街上，朝着大火的方向走去。我看到裸体的死人，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裸体？他们赤身裸体，因为他们的衣服着火了，他们就把衣服从身上扯下来。在这次轰炸之后，我从未再见过如此多的死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女儿来到萨克森广场，我们走上台阶，那里除了尸体什么都没有。我女儿问我，妈妈，躺在那儿的是什么？我对她说，不要看，都是死尸。人们完全麻木了，难以形容。此时，在黑暗中，有一个人从克莱恩·沙克维泽银行向我走来，他停了下来。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难以形容。此时，在黑暗中，有一个人从克莱恩·沙克维泽银行向我走来，他停了下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手提箱，大声地笑着，好像疯了一样。太可怕了。我以为魔鬼在人间游荡，突然他说，我们是波兰人和捷克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明天还会有另一轮轰炸。我当时很震惊，先是这个小镇，然后是这个人。我站在那里，吓呆了。在首先将城镇目标炸成碎片之后，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很快又转回来，扫射受惊的难民人群。州救援人员试图逃离。盟军又把平民从避难所引诱到露天场所。人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两倍数量的轰炸机携带大量的燃烧弹返回。燃烧弹再次焚毁了所有残余的物品，将肆虐的烈焰风暴蔓延到了德国难民刚刚逃离的地方。美军野马战机低空出现在城市上空，扫射任何移动的东西，包括救援车队和动物。低空飞行的野马机枪扫射救护车上无助的病人，还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还有所有刚逃离这座城市的人。当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天空，城市成了一片瓦砾废墟。街上到处都是老鼠，成群结队地爬过堆积如山的尸体。人们被烧成一团液体，融化在道路的沥青中。还有一些已经化为灰烬。数百万难民逃离城市。那些他们所见过的最恐怖的情景伴随着他们。轰炸发生后，我继续奔跑。突然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大家都散开了，我来到一北河岸边的草地上。我转过身，第一次环顾四周，为德累斯顿哭泣。我为我的家乡哭了又哭。英国皇家空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对德国进行的无情轰炸，是大规模的战争罪行，完全没有任何军事目的。所有轰炸中最恐怖的就是对德累斯顿的袭击。这次轰炸从战争角度来看，对协约国没有任何战略或战术上的好处。德累斯顿没有军事基地，没有通讯中心，也没有重工业， 没有防空系统。德累斯顿以作为德国文化代表性和德国最美丽城市之一而闻名。这次盟军空袭轰炸造成24866所房屋被毁。11平方英里的黄金房产地段和无可替代的文化瑰宝被彻底摧毁。11仅可供辨认的平民尸体就达到了 35.000 具。还有数十万具无法辨认的平民尸体。超过1/5的德累斯顿城市被轰炸完全摧毁。轰炸过程持续了14个多小时。因为有这么多从东部逃亡而来的难民住在德累斯顿，很难确切地说有多少人死亡。大多数诚实的修正主义者，为二战德国翻案的人士，估计死亡人数在35万到60万人之间。德国人称此次大航轰炸为惊怖大轰炸。我想甚至包括一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美国人也称之为惊怖大爆炸。这些英美飞行员不是在开玩笑，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们在空中屠杀地面德国的妇女和儿童。这个屠杀行为是英国和美国政府批准的。这种蓄意杀害尽可能多的人的行为，蓄意将德国的每座城市从地球表面烧成灰烬。人口超过一定规模，比如25000人。我们都听说过德累斯顿。如果我们没听过，我们应该听到的。德累斯顿。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几乎每个德国城市都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那就是可怕的毁灭性轰炸，然后是一场大火风暴。烈焰风暴是通过投掷磷弹来点燃瓦砾造成的，这样就把这个小镇炸成碎片。当我在空中看到妇女和儿童被烧成火球，我震惊不已。这样的震惊令我猝不及防。在德累斯顿之后，我差点疯了，花了40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我想我有40年没笑过了。任何好笑的事情我都没法笑出来。我曾经说过，现在也说，已经记录在案了，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些下令大轰炸的人，包括所有人下令的人。像丘吉尔、艾德里，所有下令轰炸的人。不管他们怎么解释，他们还在继续轰炸像这样的城市。当然，他们试图找替罪羊为他们顶罪。不能这样，我们英美本该是好人，结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比德国人还要邪恶。最让我生气的是，这一切我们都要一起来承担罪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的恐怖轰炸造成了300万德国平民死亡，其中50万是儿童，多达1000万平民受伤，2500万平民无家可归。警告，有些观众可能会对以下视频感到不适，建议观众谨慎观看。血流成河。随着共产党军队向西线推进，他们划定目标范围进行残酷的屠杀。在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成千上万无辜的知识分子和思想犯被屠杀。当共产党占领波兰东部领土时，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被红军俘虏并遭到虐待。斯大林随后下令将 1.5 万名波兰军官监禁在一个的特殊集中营15。这些集中营位于科泽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比尔斯克。部分原因是他担心这些军官有可能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以抵抗未来共产主义者对波兰的占领。1940年3月5日，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签署了一项处决波兰军队和警官的命令。犹太人秘密警察局长贝利亚是个臭名昭著的屠夫，他把自己的滔天罪行按在纳粹头上。他把2000万无辜的人送进了奴役劳动营。贝利亚随后策划了史称卡廷森林大屠杀的事件。1940年4月，斯大林下令将10000多名波兰军官带到格尼奥兹多沃村庄附近的卡廷森林。这里距离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不远，受害者就是在那里被处决的。波兰人被赶进了森林，他们穿着制服，双手被绑在背后，然后脖子后面中了一枪。数千人被埋在巨大的万人坑里。这些受害者中的许多人后来无法被亲属辨认，因为他们的躯干和脸部都被红军残忍地损毁了。一些波兰人在加里宁和哈尔科夫监狱和其他地方被处决。 在所有遇难者中，约有8000人是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期间被囚禁的军官，另有6000人是警察，其余是被捕的波兰精英阶层6000。苏联人把这些精英阶层定义为情报人员、地主、捣乱者、工厂主、律师、官员和牧师。据估计，仅在这次屠杀中就有22000名最优秀的波兰精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1943年初，德国人发现了这些乱葬岗，他们请来了欧洲红十字会，也就是卡廷委员会。委员会由12名法医专家及其工作人员组成，但在纽伦堡审判中，苏联指责德国人犯下了卡廷大屠杀，而英国、法国和美国任由苏联人栽赃陷害。许多德国军官由于被诬陷谋杀数千名无辜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而被错误的定罪并绞死。这些谋杀实际上是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犯下的。罗斯福总统故意掩盖了谁真正犯下这些大屠杀罪行的证据。这种腐败可能在那些年的美国政府高层也普遍存在。这种腐败证明我们有必要质疑官方提供的有关二战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证据。苏联方面的报告指责德国人犯下了卡廷大屠杀。该报告在纽伦堡大审判中的文件编号为054。国家特别委员会委员、知名学者布尔登科，以及国家特别委员会成员米斯罗波利托斯尼古拉，两个很明显的骗子在这份报告上签了名。正是这两个人尽皆知的骗子，同样也签署了苏联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官方报告。该报告在纽伦堡大审判中文件编号为008。仅凭这点就应该引起任何对客观真理哪怕有最少追求的人的关注。苏联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报告是由两个被证明是骗子的人签署的。苏联人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严加保密。直到1989年，共产主义文件才被公布并记录在案了这样一个事实。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实施了卡廷大屠杀。2012年，全世界新闻媒体报道了他们最近对卡廷大屠杀的调查结果。正如人们长期怀疑的那样，丘吉尔和罗斯福都知道斯大林才是下令执行卡廷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但丘吉尔和罗斯福却对此守口如瓶。美国掩盖了这一罪行，卡廷大屠杀，斜杠。斜杠。1941年11月17日，斯大林发布了第0428号命令如下。共产主义游击队员会穿上德国制服，尤其是武装党卫军，摧毁40至60公里纵深的主战场战线范围内的所有定居点，并且无情地屠杀平民。在这些袭击中留下一些幸存者是很重要的，这样这些幸存者就可以把这些暴行按在德国人头上。这种作战方式也得到了德国士兵的证实。德军俘虏了许多穿着德国制服的俄国游击队员。布尔什维克故意以这种牺牲自己的人民的方式来制造反德宣传，在苏联军队中灌输对德国人的仇恨。为了让德国人滥杀无辜的故事更加深入人心，苏联人还拍下了这些恐怖的屠杀场景。这些著名的照片现在成了新闻界的宠，被用作指控德国人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证据。该命令规定，让幸存者亲自讲述德国人的暴行是很重要的。为此目的，每一团应组成20-30人左右的狩猎队，肩负着炸掉并烧毁村庄的任务。当我穿着德军制服，在敌后摧毁那些边远的居民点时，我们必须在人群中散布谣言。德国人焚烧村庄是为了警戒游击队员。在欧洲大规模的强奸暴行，在美国提供的最好的免费军火、坦克、冲锋枪、飞机、卡车、吉普车，甚至食物和毯子的支持下，红军从东面向德国挺进。斯大林夺取整个东欧的计划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盟军从英格兰入侵欧洲，而不是简单的从欧洲软肋直接推进的方式提供了帮助。1944年7月，共产党开进波兰，挺进德国。1944，斯大林的犹太首席宣传官和苏联赞助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著名成员伊利亚·艾伦堡，唆使苏联红军奸杀德国平民。 艾伦堡得意洋洋地对推进的红军部队说着德国女人。那个金发丑婆要倒霉了。罗斯福身边的犹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艾伦堡还希望彻底消灭德国和对整个德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伊利亚，艾伦堡鼓励大规模强奸和杀害德国妇女。的传单宣称，德国人不是人类，没有什么比德国人的尸体更让我们高兴的了。当士兵们接近担责时，数以百万计的传单被空投给了部队。上面有一封宣传家艾伦堡写的信，并有斯大林的签名。把他们都杀了。男人、老人、孩子们，还有女人。在你拿他们娱乐之后，杀光他们，德国的一切都有罪。活着的人和未出生的胎儿都有罪。摧毁德国女人的种族自豪感，把他们当作你合法的战利品。杀戮吧，勇敢的战士们，胜利的苏军。一场难以想象的暴力和强奸的狂欢在德国大地上进行，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幕之一。至少有200万德国妇女，无论年老还是年少，遭到轮奸、击奸和殴打。这些暴行通常就当着他们孩子或家庭成员的面进行。成群结队的士兵突袭德国家庭。在醉酒暴力的疯狂狂欢中，妇女被破瓶子或刺刀刺穿。无论共产党人强奸附近的儿童还是老年妇女，都是一样的狂暴。这些妇女被强奸的次数不是一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甚至一百次。母亲在孩子们面前被强奸。女孩在他们的兄弟们面前被强奸。即使是逃到教堂和医院的惊恐万状的妇女也被追捕、强奸和折磨致死。修女、小女孩和老年妇女们感染了性病，苏军强奸所致。许多乳房被割掉的案例。还有受害者在被强奸后被活活烧死。一些德国妇女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与腐烂的尸体亲热。孕妇们被开膛破肚扯出婴儿，有些婴儿的头被撞得稀烂。一名裸体女子双手被铁钉穿过，以十字架的姿势被钉住。一名84岁的妇女被发现坐在沙发上，她的半边头被斧头或铁锹砍掉了。妇女，包括儿童和老人，都被残忍地杀害了。当在东部抵抗的最后一小股德军投降的时候，一个女孩回忆说，强奸几乎是立即开始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凶残。这不仅仅是强奸行为，这是一场精神上的大屠杀，通过强奸蓄意毁灭德国女性的尊严。你丈夫看到了强暴的场面，他遭到警告道，如果你敢动一动，我们就把你切成两半。看到我们这儿的句子了吗？我们真的会把你切成两半。最凶残的罪犯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后卫部队，以及来自苏联远东地区的亚洲共和国的蒙古人军队。对这些军队来说，德国女人代表了他们讨厌欧洲白人的一切。强奸犯希望这样的暴行可以把德国妇女的自豪感彻底粉碎。许多俄罗斯族士兵也认为这些犹太人领导的部队过于残酷无情了。总的来说，俄国军队中的政委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现在有很多政委，但还有一些政治官员，他们的权力凌驾于各单位之上。我认为至少以排级为单位，有一个政治官员确保每个士兵都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确保每个士兵都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每个人都是优秀的德国仇恨者。换句话说，这些人，这些犹太政委督促着士兵去杀更多的人，越多越好。杀死更多，强奸更多，越多越好。基本上，这些政治官员都是每个作战单位的拉拉队长，这个单位大概是一个连的规模。这些涉世未深的男孩士兵，年轻人，犹太政委鼓励他们尽最大努力把杀戮做到最好。所以当像伊利亚、艾伦堡这样的人担任约瑟夫·斯大林左右手的时候，捉住德国妇女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对你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命令。和德国妇女玩耍，尽力强奸他们，然后杀了他们。听起来像是命令，这是合法的，这是苏联政府批准的行为。然后，女人跟我来。我们说，不，我们不跟你去。然后他把我嫂子带走了。他把她带到外面。 一定有。小马就，至少，我们听到三声枪响。三，然后他回来了。我们问他，是的，他开枪杀了他。他反抗了。然后他也想要我们服从。我们说不，那我们宁愿也被枪毙。接着，他先是用枪，射杀了奶奶。他真的要开枪杀我们。然后我们开始祈祷。我们一起祈祷。在那之后，我父亲和每个人握手，他说再见，然后他开枪杀了爸爸，然后杀了我母亲，然后他看到我还活着，他把我拉过去就强奸我，接着我一直抗拒，然后他就用枪托击打我的头，然后我想，但是我就要晕了，但我没有晕倒，然后我装作失去了知觉，我一直躺在那里，他凑上来听我的心跳，听我心跳，看我是否还活着。然后他割开了我的裤子，接着把我所有的衣服都剪开了。然后他强奸了我。不，他后退了一步，看看那辆婴儿车，孩子还活着。然后他朝婴儿车开了三枪散。然后我想，为什么那些子弹不是朝我射击呢？如果你发现你的战友强奸了妇女怎么办？没人会当回事。相反，士兵们互相倾诉一切。这几乎被认为是英勇或勇敢的行为。那就是和一个或几个女人上床。即使有人被谋杀了，好吧，这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所以，士兵和女人或女孩上床就更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成千上万的德国妇女选择自杀，而不是屈服于暴力恐怖。许多妇女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跳入最近的河里淹死了。妇女们拉着孩子向水边跑去。也有整个家庭投河自尽的，包括老人。许多人把他们自己绑在一起投河自尽。我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还有一些人在河岸上跑上跑下。还有失去家人的孩子们。看到那些昨天晚上投河的人的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那些肿胀的尸体泛着红蓝色。妈妈抓住我们，想和我们一起跳到河里自尽。我们都在尖叫。我们快到河边了，但祖母设法拦住了我们。我们没有跳进河里。我当时的状态不断发抖。我说，进来吧，一个接一个。这栋公寓楼有个入口，有楼梯通往地下室。我说，把他们带进来审问。我有一把特制的刀，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割断了他们的喉咙。我用刀杀了很多人。如你所知，人体由 70% 的水组成，其中 70% 是水，所以人体非常脆弱。所以你把刀插入他的肋骨，他马上摔倒，就这样结束了一条生命。我的刀很锋利，你在这里刺进他身体，刀尖会从这里刺穿出来，都不需要割断喉咙。就这样，一条命没了。没有尖叫，啥动静都没有。你不认为这么做是犯下了战争罪吗？什么？你对那些德国人做的事情是战争罪？我认为这样做犯下了战争罪吗？不，我不认为这是战争罪。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做。据估计，多达200万德国妇女被红军士兵强奸。其中一名囚犯是一个14岁的男孩。卫兵把汽油倒在他卷曲的黑发上，然后把男孩点着了，男孩疯狂挣扎。在波兰的格但斯克，一座布尔什维克士兵强奸一名欧洲孕妇的雕像遭到当地犹太社区的强烈抗议后被拆除。这些人被他们用拖施拉格殴打致死。那是一个长钢弹簧，末端是一个大铅球，可以像一个壁球架来使用。你的手臂，你的手腕，你的手腕和弹簧，他们用这个给德国人的脸来上三下。罗拉的一个看守告诉我，是的，罗拉监狱里的德国人比罗拉还惨。罗拉没有日夜被关在房间里，他并没有夜复一夜的被折磨。他自己告诉我，感谢上帝，没有人试图强奸我们。德国人不允许这么做。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罗拉在格莱维茨监狱的德国女孩身上。国家安全局是波兰的一个政府机构。领袖是波兰犹太人，华沙办事处的主任是一个犹太人，部门主管、 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犹太人。在罗拉所在的西里西亚省，在西里西亚，国家安全办公室主任是犹太人。我在哥本哈根见过他。小秃头男人。监狱长是个犹太人。国家安全部长是个犹太人。1945年在西里西亚，四分之三的军官，四分之三是犹太人。我采访了24个，了解到国家安全办公室为德国平民准备了227个监狱。在这个集中营，我找到了1583个德国人的死亡证明。在其他集中营，其他监狱，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死亡。德国男人、女人、孩子、婴儿。在一个营地里，有一个营房可以容纳50个婴儿。婴儿们都在婴儿床里，50。但是集中营的医生，他是个犹太人，瑟多斯基医生。他没有给营房供暖，没有给婴儿喂奶。50个婴儿中有48个死了。总共有6万到8万德国人死于国家安全局官员的拘禁。知道这件事的犹太记者不敢报道出来。现在有一个记者在纽约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波兰工作。他告诉我，无论德国人告诉你什么，相信我，都是真的。但他自己却从未报道过。真相被掩盖了，现在还是如此。第三帝国的末日。1945年2月，斯大林前往黑海度假胜地雅尔塔，参加战争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三大巨头会议。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了重塑战后世界的计划。最大的赢家是斯大林。丘吉尔对斯大林窃窃私语道：我们已经杀死了600-700万德国人，可能在战争结束前还会有大约100万人被杀。共产党间谍二杰希斯和哈里·霍普金斯对罗斯福影响很大。三巨头决定在德国战败后，苏联将占领东欧。苏联最终加入了对日战争，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日本战败后，苏联未经韩国同意就占领了朝鲜，还占领了满洲和中国部分地区，没有得到中国的批准。数以百万计被德国俘虏的俄国战俘以及逃离斯大林统治的俄国难民，将被强制交回给斯大林的苏联被处死或奴役致死。德国将和首都柏林一样被一分为二。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及联合国将在战后成立。1945年4月28日，当德国欧洲的彻底失败近在眼前时，墨索里尼试图逃到中立的瑞士。但意大利共产党俘获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克拉拉·佩塔奇，还有他们的几个朋友。经过草草审判后，墨索里尼和其女友都在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附近被处决。墨索里尼被脱光衣服，遭受酷刑和性侵犯。克拉拉·佩塔奇在被杀害之前被强奸了好几次。克拉拉不仅被共产党人轮奸，其他与墨索里尼一起逃亡的所有女性都遭遇了被轮奸的同样命运。直直到生命旅途抵达地狱尽头，克拉拉被谋杀在她爱的男人身畔。这些人类禽兽击奸了墨索里尼的尸体。他们在他身上撒尿，踢打他的尸体，直到他几乎不成人形。尸体随后被扔到米兰城郊广场，堆成一堆。至少有一名英国特工人员和许多共产主义者煽动人群，使他们陷入疯狂。他们千方百计殴打尸体。最后，尸体被抬起来，倒挂在肉钩上。